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中国抗日革命烈士张卫华同志家属9月8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